草，还有爱相随。努力最拼后，我尽管出来走，都心都会了那几首，听你力力唱着当时我们那首吟唱张张学友。努力最拼后，我一路再来一首，谁会在乎谁出糗，仿佛我们歌后唱完一起拍手，天王歌后也有口。说过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谁约定不会忘了你忘了我，无心的情书台下执迷不悔，全用恋爱症候群坏心恋情，说好天空不要为我们掉眼泪，认错之后很坚强，未来不是梦。努力最拼后，我尽管出来走走，心都会了那几首， KTV 里唱着当时我们那首张张张学友。努力最拼后，我一路再来一首，谁会在乎谁出糗，仿佛我们歌后唱完一起白首，天荒地老也有头。不负责任后，我尽管出来走走，心都会了那几首，听你力力唱着当时我们那首一张张一张学友。不负责任后，我一路再来一首，谁会在乎谁出糗，仿佛我们歌后唱完一起白首，天荒地老什么时光倒流，那年我们十九，梦在心里加满油。 这里依旧是品味一零三三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我是梧桐。刚刚的时间我们听到的歌是欧德阳的朋友最近好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邓紫棋夜空中最亮的星。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叹息，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我祈祷有没有一个

之后的一个原创力作，收录在了姚贝娜的一批二分之一的我当中。这一次将他自己的音乐触觉伸向了爱情，同样的带着一个倔强的强硬。说到每一个人呢，爱情当中都无尽的言语，爱情总是会在灿烂的时候去世不甘，而这种不甘呢，每每都深埋心底不露痕迹。听到的是不唱情歌， 梦醒时分，脸上两行思念的痕，任回忆沸腾。相爱的人，懂得珍惜花开的缘分，我们只是陌生人，笑着哭着累了，我的心思被淘汰了，伤口会愈合。如果遇见对的人，我不唱情歌，要你失去的灵魂，爱走了，请别再说值不值得，记得你给的快乐，心还在拉扯，我不要埋葬了青春。花开的缘分，我们只是陌生人，笑着哭着泪，我的幸福被淘汰了，伤口会愈合。如果遇见对的人，我不唱情歌，要你失去的灵魂，爱走了，请别再说值不值得，记得你给的快乐，心还在拉扯，我不要埋葬了青春，寂寞的狠狠思念着我。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来自王力宏的 Can You Feel My World， 被称为是王力宏的内心世界的大独白。歌曲的基调悲伤而且无奈，表达了王力宏的音乐旅程上面闯荡了八年的一个感想，收录在了王力宏2003年发行的专辑《不可思议》当中。 你只喜欢我微笑，你决定我的需要，我要怎么说才好，我不是为你制造，爱情像是泥沼，拉住我往下掉，还是漂亮头脑，透过你的视角，你把我的喜好，切

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马上听到的惯性背叛，这个唱的就是一个女的在感情当中习惯了背叛，就会很没安全感，就算正在恋爱当中是短暂而不安的，感觉到男的随时会劈腿出轨，唱出了现在大部分的女生在情感当中的一个不安的一种心声。 享受被爱的风光，嘘寒问暖，稀松平常。你喝水，你吃饭，你拥有的早已习惯。活在被爱的天堂，以为幸福都很香，被哄着入睡，吻着起床，换一个人是否一样？惯性背叛，还天真的希望我应该体谅，像孩子照着心玩吧，很快的受了伤。明明会道歉，不敢让我看到你的话，关心背叛，才发现你是如此害怕黑暗。原来什么都被锁上，我慢慢觉得爱越接近夕阳，影子越长。在被爱的门窗，总是贪婪，总是张望。人挤人的街上，再多解释，相信失望。你在被爱的围墙，那个温暖的手掌，以为的困难却是力量，陪你冷战，陪你战狂。关心背叛，还天真的希望我应该体谅，像孩子照着心玩吧，很快的受了伤。拼命回头，却不敢让我看到你的谎。关心背叛，发现你是如此害怕黑暗，原来什么都没锁上，我慢慢觉得冷，越接近夕阳影子越心背叛，还天真的希望我应该体谅，像孩子照着心玩吧，很快的受了伤。明明回头，却不敢让我看到你的谎。关心背叛，才发现你是如此害怕黑暗，原来什么都被锁上。 接下来听到的是一首非常热闹的《牵手》，这首歌曾经唱翻了亚洲的歌坛，也体现了阿妹的一个亚洲天后的光环。张惠妹就像是她的名字一样，淳朴的不加任何的修饰，然而就是这种浑然天成的魅力，让她深深的震撼了每位歌迷的心灵。 晚上心情很不错，想到街上走走走走、yeah、于是蓝蓝的天空开始灯光闪烁，世界变得有一点无厘头，我的心情像突破树在挖洞，想找到出口，找到出口，出口，幸福它和浓浓的节奏摆出来自首，你去到遥远的外太空去甩一甩头，我今天决定我要放纵，我要嗨过头，我要到所有人的梦中和世界牵手、yeah、牵手牵手，奇怪的废话少说，牵手牵手，我的热情绝无不休，牵手牵手，感染的步骤先跳过，牵手牵手，我随时随地有空，牵手牵手，奇怪的废话少说，牵手牵手，我的热情绝无不休，牵手牵手，感染的步骤先跳过，牵手牵手，我要今夜刮起台风， 好礼送不停，二月十一日前办理一年宣会宽带，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三个月，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宣会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详询客服71506666。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收拾伤口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三三，我们都来停留。 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

书，如同翻开尘封的日记，用成熟的目光再一次审视昨天的自己。聆听经典老歌，如同冬天浴血的时节，品着火炉前的那壶陈年老酒，隽永浑厚余味无穷。多心里重重的岁月感怀，成熟多彩的生活期待，人间岁月。 我会试着放下往事，管它过去有多美。 看场 MX 电影。 Señor Pretorio, ¿qué debo hacer? No lo sé。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 Aqua 香水的蒸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妈妈在你的身后，守候的我，多想看你不经意的笑容。或许我的心意不懂，我努力让你感动。在你眼中有多么笨拙的我，绝不放弃追逐你的执着。只要你能再多些回应我一个笑或点头全接受，能不能再靠近一点点，先说出你所有感觉，别再紧紧关着只有自己的世界。我让太阳为你隐隐结，能不能再靠近一点点，身边能再勇敢一点点。就算我知道我永远只喜欢你，我也会早就感谢笑着和你说再见。 继续好歌不间断，这里是品味零三三，流金岁月，我是梧桐。再首来自南拳妈妈的靠近一点点，过后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魏如萱的 I Will Be Friend。 干我什么事呢？还在说什么也只剩脏话。从爱人成为敌人的过程，跌倒了就再爬起来，穿好。怎么又太帅，你终于给我走开。 I will be fine, I will be fine, 还是你算我活该。 Don't want to see me cry, 你终于给我走开。 人给你拿走的白菜，害我整个世界成黑白，不想不想祝你愉快，我真的真的笑不出来，你终于也离我走开。 电影《分手合约》它主要就是讲述了白百合饰演的餐具设计师和彭于晏饰演的米其林三星主厨看似分手的一纸合约，其实心中都各有苦楚的一个关于爱和守候的故事。来，马上听到的就是彭于晏和白百合一起合唱的电影主题曲《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一起走过都是初夏，为何现在只剩我在期盼？我们不是说好了吗，一起走过似水年华，为何你却离开把我留下？ 抓住吧，我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幸福预兆》，这个是杨丞琳的新专辑《仰望》当中的歌，在2011年7月29号发行。《幸福预兆》是一首非常轻摇滚的歌曲，杨丞琳清澈的声线把歌曲唱出了一种清新甜蜜的味道，你想听吗？ 看着你落下前，雷声回旋报道，想起你出现的那天，静静悄悄唤醒我身体所有细胞，随着空气跳跃，心头暖暖，海豚呼吸甚至也把海听得到，与你相遇在脸下并不是口角，我的心不再是一座孤岛，眼神里的默契你最明了，感觉到幸福的预兆，接近彼此心跳，接受相同的讯号，身体被快乐围绕，嘴角往上翘，一见面不自觉微笑，我看到幸福的预兆，才有一光透亮，脸颊就不停发烧，肩膀向你轻轻靠，体温就升高，爱原来是这么奇妙，秋风吹口哨，红叶挫败又摇，每当忧郁要来打扰，你给我拥抱，轻轻抹去眉梢的烦恼，还说从早到晚为我祈祷，冬雪开始飘零，我纯白里奔跑，带着满满的祝福，愉快的问候，带上你送给我的毛手套，把这魔幻时刻都冻结了，感觉到幸福的宇宙，接近彼此心跳，接受相同的讯号，身体被快乐围绕，嘴角往上翘，一见面不自觉微笑，我看到幸福的宇宙，才能逆光透亮，脸颊就不停发烧，肩膀向你轻轻靠，体温就升高，爱原来是这么奇妙，幸福的预兆，接近彼此心跳，接受相同的讯号，身体被快乐围绕，嘴角往上翘，一见面不自觉微笑，我看到幸福的预兆，再用余光透亮，脸颊就不停发烧，肩膀向你轻轻靠，体温就升高，爱原来是这么奇see you.

你让我永远追逐，不再孤独，陪你度过一生的路，追求的幸福。难道注定这是我们要走的路？所有的苦痛让我为你背负，我的心为你停住，被你俘虏，只怪自己为你执迷不悟。难道注定这是我们要走的路？可不可以让你把我看清楚，也让我永远追逐，不在乎。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